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，大写的碧，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上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过过往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凳，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王家大爷王福义勾搭上了一位冯家大娘子，一来二去就被人知道了，村里有知情的人就来到王家向二爷透露说这王福义呀要倒霉了。那么这位究竟为什么这么说，他到底有些什么根据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有的人知道底细一瞧，这可不成，王福义可要倒霉，可就找二爷夫人来了。二先生，怎么叫二先生？他有功名的袖子呀。二先生跟您说点事啊。您说，你们大爷最近傍上一个，我这么大的秀才不懂这字眼儿，何为傍乎？得嘞，有的傍着您都不懂，就是他背着您那嫂子姜氏在外边又勾搭上一个。哎呀，您这字眼儿啊都是闻所未闻，听所未听。您说这字眼我怎么一概而不知？就是他偷人了。哦，他偷人了。偷谁了？偷离冯大娘子。哎，来说是非是便是是非人。我哥哥傍着一个冯大娘子，您告诉我干嘛呀？有性命之忧，也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啊。我哥哥有这毛病我知道，好色贪花，经常的绵昌宿妓，秦楼楚馆，花间柳巷。可是有一节他也算公道，我们家又有俩钱儿，他到哪儿该消费消费，他一不奢二不欠，他有什么性命之忧呢？哎，就满党的这个冯大娘子，他是个良家，他不应该勾惹良家。赔人家几个钱也就是了，怎么就有性命之忧了呢？哎呦，二先生您还不知道呢，你们大爷这回崴了。哦，怎么崴了？你知这娘们儿她是谁的娘们儿？谁呀？她不姓冯，她爷们姓冯。哦，她爷们人称啊叫铁头太岁冯坤。铁头太岁冯坤是干嘛的？江洋大盗，好几年没回家了，好几年没回家，没回家。他将就有回家的时候， 有一招要回到家中，你们大爷要正赶上捉奸在床，那甭说当时就死，就即便没让他捉着，你们大爷跟他那住的日子可不短了。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谁多一句嘴告诉这铁头太岁冯坤，当时手持钢刀来到你们家，甭说你们大爷，就是你们满门老幼都有危险。您琢磨他念书的打小又老实，一听这吓坏了，哦，谢谢您告诉我，我赶紧回家。到家里可就跟老太太说了，把王老太太吓坏了，哦，去喊去，赶紧给找回来。到冯大娘子家，把大爷王福义给喊回来了。到家王夫人不敢说的呀，一说他拿这大哥的派头啊，就让老太太跟姜氏说。这不说还好，一说大爷王福义急了，跟老太太也急了，你们甭管，你们管着我不让我花钱，我知道你们偏心眼儿，都是给老二留着，我不急，我有多少钱我造多少钱。老太太您要想管我也行，把我爸爸留那几样东西您甭藏着，您拿出来。姜氏得说呀，我说你老婆，你老在外边这样不行啊，怎么没晌没夜的就住着人家，公然你们就两口子一样啊。哈，那你管不了，为什么？你不知道人家冯大娘子那一份的温柔的体贴。老太太跟媳妇都说不了，二爷更管不了了，在家里边大闹一阵。王福义又去了，老太太也气病了，是姜氏也不理他了。王夫人一瞧这怎么办，跟老太说，妈得了，那管不了就甭管了，您把您那点东西藏好了就是了。老太太好在有这么一个啊可人疼的儿子呀，那对于王福义来说就是放弃，说现代话，那他自甘下落，自暴自弃，就那样吧。这一天王福义在冯家跟这个冯的娘子两个人正在苟且，老妈子进来了，二位歇歇歇歇啊，有信，有人给送信来了，我没让进来。谁的信呢？大爷的信。哎呦，一说大爷的信，王福义扑通一下顺床上掉下来，当时就钻铺底下去了。冯大娘子一瞧，你瞧你那份出息，你认字不认呢？认字，认字出来，把他写这信给我念念。哎，王福义顺床底爬出来，可就把铁头太岁冯坤呐烧人带的这封信给拆开了。冯坤呢，这文化上也二五眼，他江洋大盗，他有什么文化？他但问他要识文断字、知书达理，他也不能娶这样媳妇儿。这信上呢是托人代写，无外乎很简单，就是我要回家了，我在外边这二年多做买卖做得很顺手，很攒下几个钱，先托人带回一声平安家书来，带回点钱来，你呢拿着这钱把家里好好布置布置，该买什么买什么，我呀多则呢3天啊，慢则呢就是5日，我呢就是到家了3-5天赚的钱都带回来了，咱们好好过，就这意思。送信的人呢在外边等着呢，问大爷给收什么东西没有。是，老妈到外边一问呢，还给带回点钱来，拿俩钱赏给来信之人，把送信的给打发了。这怎么办？王福义没主意了，他来了，我走吧，我回家吧。哟，嚯，怎么着，他来了你回家了啊，他来我不回家他给我宰了，那以后呢？以后你们俩好好过吧，这不在外边挣着钱了吗？他挣钱你也不用我了。呸，那这么些日子来了咱俩就白处了。那不白处怎么着呢？我不乐意跟他呀，他长得齁寒碜，你别看他一口单刀，本领高强，武艺出众，他摔跤没你摔得好，我还想跟你研究这个，你倒是好学。我呢也有这方面迫切的愿望，可我惹不起你爷们呢。那有什么惹不起的？嘿，我告诉你，我有点存性。什么存性？ 我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，我嫁的之前我娘家妈给我的什么东西，砒霜。嚯，这可是亲妈，姑娘出门的给预备砒霜，好门风。正格的这砒霜怎么用啊？那大单的给他往饭里头下呀，什么叫酒啊，哪叫茶呀，我给他多和上点儿，等他回来呢，我这么一殷勤的劝他把他要死不就完了吗？连他带回来的钱咱们俩这么一卷，真得说做一世长久的夫妻。好是好，你爷们就是干这个的呀，他那蒙汗药还没地方给人使去呢，倘若让他瞧破了怎么办呢？他回来真说一时之间发现饭菜茶呀酒啊里边有毛病，那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齐犬吗？那会儿怎么办呢？那依着你怎么办呢？捏着我呀，捏着我，你要想跟我过也行，咱俩惹不起躲得起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咱俩呀把你们家的东西改了，我回家再弄点值钱的东西，今天晚上我接你，咱俩就跑了就完了。你想想，你爷们一回来一看你没在家，找老妈子一问说你卷包会跑了，他哪逮咱们俩去，日子一长，哎，他就另娶别人了，咱俩不就没事了吗？行，那就依你这主意，你回家收拾去吧。哎，这王福义惦记家里那几样东西呢，到家里头啊翻箱倒柜，老太太藏的还真严实，愣没让他分着，把家里边能改漏的他全改漏走了，连他媳妇的首饰他全给卷了。夜晚之间来到冯家，一看呢冯大娘子也收拾好了，把冯家值钱东西也都收拾齐了，俩人私奔了，走了。剩俩老妈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了。冯大爷回来了，呵，冯大爷，大包小包，这二年在外边没少抢，铁头太脆冯坤，啊，尤其这两天，额外的觉得心情那么好，这个绿光满面的。都红光满面，他怎么绿光满面？脑门硬的，哎，恩喷，开门来！老妈子应门，谁呀？怎么连你家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？哦，大爷您回来了，别忙，我们给您开门。俩老妈子一左一右，冯大爷把东西递过去，俩老妈子一掂真沉，除了金子就是银子，啊，连酒肉半道都打好了。换大娘子，赶紧的切肉啊，热酒，我们要温存温存。哦，是您上房屋坐。到上房屋，你家大娘子哪里去了？大娘子她这个那个，这个，什么毛病？大娘子呢？大娘子她那个俩人不往里瞅，往外瞅，往门外头瞅。大娘子出去了，呵，不贤良的妇道，我在外边兢兢业业的当强盗，你在外边啊，在家里不老老实实的给我看着家，你出去干什么去了？啊，东家串西家走的，没事闹些个口舌，他上谁家去了？我逮他去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什么叫不知道？大爷急了，铁头太岁冯坤混呐，递了刀出来找。家里外头一通找没找着，回来一瞧，俩老妈子跑一个了，已经害怕怕出人命了，这个脚小没跑了，让他给逮着了，说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有一个姓王的，那王富义，他这些日子您没在家呢，经常来的来帮忙。来帮什么忙？什么煤气灶坏了他也帮着修理，来帮着糖炉子呀，铺铺瓦呀，慢慢砖呐、那通通下水道啊什么的，他全管，全管，有的不管的没有，没有，大小活一应都归他了。哎呀，喝这话就明白了，叫什么？叫王福义，干什么的？ 但是那个大王家人的，据说家里头珠宝客商，这很趁钱的。哦，我不在家把我媳妇拐跑了，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如若不报，枉为人也。好，你甭管了，顺家出来找几个把兄弟，跟你们哥几个说，今天晚上带你们做一号买卖。哎呀，冯大哥，您这过了，家门口不能作案呢、啊、这二年咱外边闹得够巧的了，积案如山呢、啊、好不容易落这点钱，全虚全影回来了，守着这点钱咱们就够了后半辈儿。再说了，您跟我们比不了，我们俩肩膀扛一脑袋，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您还有大嫂呢，大嫂那个年纪，那个岁数，那个模样，那个长相，真要说您有个闪失，您就为他，不为他我还不做这号买卖呢。跟你们哥几个说，我也不言含着，大丈夫难免妻淫子不孝，你这大嫂子她靠人了。哟，大嫂子靠人了，小哥几一听拉空。大哥谁呀，光说您连我们哥几都恨他，你们恨得着吗？我们恨得欺负人。大哥您在外边您是人物自豪，大嫂子靠人，这不能轻饶了他。那你们哥几个说怎么着？这个手刃仇人，仇报仇来冤报冤。是，我就这意思，我打听好了，大王家爷有一富户姓王，勾搭我媳妇这私奔的这个主叫王福义，今夜晚间你们带好了硫磺焰硝引火火种，跟我够奔王家爷，上这王福义他们家去，单等我亲手杀死了奸夫淫妇纳时节，把他们家的东西一抢，放火烧他的宅子，灭他的满门。小哥几个都是干这个的，一听就这么办了，各自分头准备，这个弄硫磺焰硝，那个回家磨刀，天一擦黑都缝下剧情，更换夜行依靠，带着小哥几个奔王家人了。到王家人一瞧啊，村子很富，为什么？家家房屋都很整齐。到了王福义他们家，翻墙进来，直接够奔上房屋。到上房屋一瞧啊，灯啊亮着，往里边一听，有男欢女笑之声，听不很清楚。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张远，他讨厌！去你的！你别这，你让我别去！您不是不是不是？呵，王福义呀、啊，你跟我媳妇在屋了呢。他这一咬牙，攥着那刀就要往里去。哥几个一问：“哥，别去，这还没黑灯呢。”噗，里边黑灯了。这一黑灯还真得细点，怎么回事？那做贼的规矩啊。偷明不偷暗，偷生不偷息，这个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，做贼剜窟窿，全凭不自首。屋子里头本来黑着灯呢，听外边有动静，帮把灯打开了，这没事，这您随便动。为什么？他害怕，就怕什么？外边有动静，屋里几个人说着挺高兴，啪关灯了，哦，憋着拿他了，当贼立桥要坏，赶紧走，被发现了。偷明亮着灯倒没事，不偷啊，黑，他也地理不熟，偷生不偷息也是这道理。外边有动静，您这先寸不住了，哼，心虚，谁咳嗽谁心虚。本来说着话呢，突然间不言了，把灯一关，外面那贼含糊了，一点都听不到里边什么动静，连打呼声也没有，那甭问，憋着逮我，他就走了。偷风不偷月，外边刮大风，您听见什么动静？您以为风刮的？哎呀，咣当盆一响，风刮的，那么大风，懒得出去，又冷。明儿早上再说，明儿早上再说呀、啊。那屋东西都没了，不偷月呢？大院那地儿别偷，哎，在内院偷，这院瞧见了，为什么？挺长的影子，一瞧，哟，院里有一影子，赶紧给那院打电话，你们家房上大概有人啊？哎，那就发现了， 偷雨不偷雪那就更简单了，下雨天不留痕迹，下雪不成啊，顺倒脚印一倒就都得逮着了，这都做贼的规矩。您多么姓冯的铁头太岁冯坤江洋大盗能不懂这吗？他着急呀，亮灯就想进去，好不容易等关了灯了，到家媳妇小心来了，听男女喘息之声，这一口火实在难耐，把这把钢刀往嘴里边一叼，俩手一托这窗户，上呆下合的窗户，把上面这可就端起来了，脑袋进去，俩手一顶这双窗户，腰一弓，脚底一使劲，力走蹭一下进屋了，吧嗒窗户往下一落，这么一响，吧嗒一声，惊动了船上男女，可吓坏了，看见一黑影翻身顺窗户进来，愣不敢喊，这才顺嘴里边一松牙，把这口刀接在手中，用手一掀这被子，一看赤条条，一男一女两个身形，可把铁头太岁冯坤给气坏了，手捧钢刀往前一递，噗，整在这个男子的前胸之上，前心进后心出，这一刀就给捅了，拔出刀来一翻手啊，噗，把这女的也给砍了，自己把灯给点着了，干嘛？一点灯是给外边信号，你们动手，该拿拿，该抢抢，放火点，把灯点着了，往炕上一瞧，血淋淋，血泊当中杀错了啊啊！这男的这女的全不认得，这男的有可能是王富义，有可能不是，因为他不认得王富义，但那女的他认得，不是他媳妇儿，杀错了，书中代言，这女的谁呀？这女的是王富义的媳妇姜氏。那姜氏怎么回事呢？这姜氏呢，由于王富义呢也是老不回家，后来呢一吵一闹呢，就是提出来上冯大娘子那儿去，说冯大娘子怎么好，姜氏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击，这个太丢人了，十分的苦闷，吃不下喝不下的，他这一不吃一不喝呢，老太太倒不理会儿，这小叔子呢王夫人也不理会儿，家里其他人都不理会儿，有一个着急的，这厨子有点着急，那厨师一瞧，大奶奶两天怎么吃这么不香啊，是不做的手艺不好，问问吧，大奶奶，那个我怎么看这两天您吃饭少啊，您是不是身体不好，我心里烦，你别理我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大爷的事儿在外边，你别提，提这干什么，你好好做你的饭，不是，大奶奶，他这个问题也能解决，怎么解决呢，我倒愿意帮帮忙，你怎么帮忙，他在外边许他就许您呢，这个您得报复他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，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， 轰轰笑林，轰轰笑林，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，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，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，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，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， 一是房管事处，二门是善绿屏风，傻金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。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，每天早上6:30到7:30，空中笑林，相声喜剧的乐园，22年的持久感情，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。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，